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愿歌声飞多能做虽然你不能和我唱相声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

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，当我思念是你正午夜，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，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。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，当你心事我梦里相见，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。

是打算赖着你，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。